千金，舍一剑先谢儿丧了，临残生红染征台昏花 城的兵红啊旗呀，是分千岁也呀。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金连累他手，不行开眼面对公孙，兄们笑脸难移，时而听明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心受之披边疆啊，你来打